My Radio 2016玉敏踩场圣诞现场版嚟啦！玉敏台长同阿近会同你开开心心大鱼大肉过圣诞，名额只限50位咋，想唔想亲身同3位主持感受不一样嘅圣诞呢？想就仲唔快啲报名？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咁啊嗱，咁啊，我哋嗰个 jingle 就有啲圣诞气氛啦。 唔系应该要改咧？应该要改。 改咩？ 改咩？冬至快乐啊嘛！ 屌， 要做冬至啦嘛，大佬啊！傳統啲啊， 冬至冇人叫快樂噶嘛？屌你乜啫？而家搞咩 清明節快樂？ 咪咯，搞到咩中秋快樂啊？咩 樣都快樂。 唉，屌你搞到乜鳩嘢都快樂咁你咩嗱？25號我哋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 咁啊， 行憲快樂啊！屌邊有咁樣？即係應快樂時就扯快樂。屌你唔好係又快樂唔係又快樂。咁啊喂嗱咁啊！一開始就有啲嘢要宣布， 重要宣誓，重要宣誓， 有幾重要先？ 咁梗係啦，開國紀念就重要先。 中華民國106年嘅開國紀念啊， 元旦叫開國紀念啊嘛，啱唔啱先？嗱，咁嗱，即係上一個星期咧，我哋就提到就係話夜晚有得食，咁朝頭早升旗，咁啊，一如以往。啊，咁大會決定咧，就喺9:15，即係9:00啦。你唔好9:15啦， 9:15嘅車開走㗎啦。 嚇，9:00，咁喺油麻地嘅城景酒店， 即係以前 YMCA 啦。 YMCA 嗰度咧就有專車，咁啊接入去呢個紅樓。 張三都喺度㗎啦。 張三喺度。 系嘛，即系咁样讲， 实喺度嘅， 喺摩打度啊，唔好走，唔好走咗去里面噶，唔系里面。 张三就一定喺度打点嘅，咁啊，即系到时上车咁啊，搵翻张三咯。 因为个大会嗰度冇话俾我听，张三 唔系，唔系张三都唔系官方嘅，不过张三多数喺度。咁啊，咁啊变咗我哋即系天天蓝有个代表喺度，咪帮手。 即系咁样讲法，我真系唔走都得啦。 即系唔系，即系你唔可以唔到达。 我认真啲讲啦，嗱，1月1號朝头早嘅上午9點。啊，咁喺城景酒店，城景酒店咧就系 窝打路度， 窝打路度 望住信义中学嗰个位啊。 系啦，咁如果你话喂我自己入去得唔得？得，咁啊大会咧将会喺10:30准时10:30，咁就系进行呢个升旗嘅仪式。咁啊9:00、9:30开车，有45分鐘车程入到去。咁然之后咧，大家稍事休息，企一企，跟住咧就参加呢个升旗嘅典礼。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106年嘅开国元旦啊，开国纪念啊。咁啊，免费参加，咁啊，现场有免费嘅长刊，有冇免费纪念品我唔知道。 最重要一样你未讲，地点啊，红楼啊， 呢个 你最 唔会走咗去，唔会走咗西环嗰个中山公园嘅啦。 嗱，嗰啲咧即系个别小团体，唔敢讲埋小团体，对唔住收翻。个别团体佢哋自己去即系， 真系你讲嚟讲啦， 系收翻收翻吓。 嗱，如果自己入去系搭咩车入去？ 自己搭车入去咧就坐59X。59X 咁就喺紅樓嘅對面個巴士站落車。 59X 唔到嘅喎， 唔到㗎。 59M 先到， 59M 先到。 油路點？油路點？ 咁59， 嗰個站名叫咩？嗰個站名？ 嗰個站名就叫做韶山站。 韶山站。 如果輕鐵咧？ 輕鐵就係蝴蝶站。 輕鐵蝴蝶站。 係啦，喺正門口落嘅啦。 係啦，冇錯，嗰度啊，即係615啊、610啊，睇你邊個地方出發啦。即係如果喺元朗出發嘅話咧， 攞嚟攞五啦，攞五 P 啦， 係。總之就嗰度都經過啦。總之你就如果坐西鐵入嚟嘅，咁你就喺屯門站轉車，咁你就係睇睇嗰啲輕鐵經過呢個蝴蝶站嘅，咁你就上車就冇錯啦。 咁如果你喺香港搭962X 啦，如果係觀塘就係搭259D 啦。 嗯嗯， 都经嘅，但系都系嗰个站，嗰度有个站嘅。咁啊， 准时啦，总十点半就举行升旗典礼啊。咁如果系有啲我哋啲听众啊、观众啊想去嘅话，咪早少少咯。咁啊，如果到时咪同我哋打个招呼，我哋升旗礼完咗，我哋去饮茶，咪大家一齐去饮啦，系咯， 冇错，自费嘅啫。 咁就夜晚就系伦敦酒楼， 伦敦酒楼 就七点钟吓，七次功效 系啦。 咁一樣啦，要 兩百蚊位， 就要參加嘅觀眾咧就 PM 阿謝公啦， 我未將呢啲消息貼上個天天藍，所以暫時都未人揾我啊。 咁啊唔緊要啦。 好，咁跟住仲有咩第二項事項啊？ 暫時係咁多先啦，呢啲開國大事我 好咁啊，開國嘅嘢就我哋都唔係好識嘅啫啊。咁啊，總之識就要去啦嚇。咁啊，好啦，咁啊嗱，我都要講講啦。咁就泰北咧，我哋啱去完冇幾耐翻嚟啦。咁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我都講咗啦。咁啊，因為咧就因為有一個叫柏黨村咧，嗰度就需要起一個羽毛球場。咁就唔係好多錢嘅啫，大概60,000 呢個泰幣啊。咁啊。大概15,000到咧就起好噶啦嚇，咁但系咧就我哋都即系希望即系能够做得靓啲啦，唔好求其其啦，咁所以咧我哋嘅目标咧就系25,000，即系筹25,000嘅港币，咁啊希望即系佢能够 做好，唔好话几三几年就烂啦， 系啦，咁做好啲，咁但系咧你个呢个消息一出咧，就今日为止咧就啱啱就筹到50,000， 好喎， 50,000。 两个都够 了，两个够了。咁而家咧，其实我哋同佢商量紧咧，系咪可以起个篮球场？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咧，嗰度篮球场就唔缺嘅，篮球场唔缺嘅，即系有成唔知即系成嗱，柏党村好大嘅，那个山又好大嘅。咁佢哋都话已经有6篮球场，咁所以咧就系唯一咧就羽毛球场系零，即系冇嘅。 咁足球场咧？ 足球场咧， 佢 揾个地方，揾个地方。而家我哋都揾紧咧，嗰度有个叫卓素慧老师咧，就22号就会带呢个台湾公共电视咧去采访。咁佢话到时咧，佢就睇下有冇个地方可以起到足球场。咁我估50,000应该起到足球场啦，因为5×4×20有成22,000泰币。咁另外我哋上一次用成30,000，咁即系而家咧，我哋手头上咧，我大概系咧有25,000嘅泰铢系。咁如果起到足球场，咪起足球场咯。起唔到足球场，咁净系起到个羽毛球场，咁剩翻个钱，我哋会点算咧？我哋就会俾呢个大同中学。其实我而家又谂紧，我都要同其他團友商量一下啦，譬如我哋設立一個叫清寒嘅學生嘅基金，咁即係話如果係清寒嘅成績係優異嘅，我哋可唔可以裝一啲獎學金咁俾嗰啲清貧嘅學生可以寄宿？因為學費咧就唔係好貴，宿費反而貴，宿費都唔貴，嗰、那個食。嗰、那個叫咩？膳食啊，膳食費反而貴啊！咁啊，變咗咧，我哋係咪可以如果有餘嘅錢，我哋可以做一筆基金去支援呢啲 補助 啦， 補助啦。 咁如果即係大家都同意嘅咧，咁我哋希望變成一個恆常基金，即係話每年咧，我哋都可能籌少少錢。咁然後將呢個成為一個恆常化，即係每年我哋可能贊助三幾個學生或者5個學生咧，去作為佢喺大同中學升學嘅用。咁呢、這個我諗有呢個暫時嘅構想咧，即係話我其實講咁多嘢話，我哋原先嘅數目係諗住25,000港幣，而家籌到50,000，咁兼且仲有啲我哋上次用剩幾萬珠，咁加加埋埋咧，大概而家25,000泰幣喺手咧，咁其實就如果個起唔～用冇地方啦，冇地方起足球场，净系起个羽毛球场，其实用唔使钱嘅。咁我哋即系我自己有构想就系谂住咁样啊。咁至于实际系咪咁咧，我要同即系其他啲我哋呢次天南之友咁多位再商量下个钱实际上点用法啊。咁总之我哋每一分每一毫咧都会用翻喺学校嘅教育嗰度啊，希望即系能够佢哋能够即系将来有凭教育凭佢哋嘅学识可以。 谋生啦，延续中华文化 系啦。 咁仲有一样嘢，即系而家喺大同中学有一个工程系进行紧嘅。咁上次有提过咧，就话九龙总商会一班嘅 二三人士啦， 好朋友咁咧就系联同举光，举光咁就系而家同大同中学嘅宿舍咧就系起紧咧，就系一个系热水嘅供应系统，包括咧就系储水池啊、滤水器啊等等。咁啊，佢哋嗰邊咧就大概好似話聽過籌咗300,000，就要做呢個整項呢個工程。咁當然即係改善校舍嘅一啲嘅教學設施啊，學生嘅一啲嘅係生活必需嘅用品咧，咁 在所難免都是要需要找些外界幫下手的啦。 宋卿講到這樣我都要解釋一下，因為山區呢就你大家想說跳泰國衝凍水涼得啦，是吧，山區呢那裡大概是海拔接近900米到呢，即是大帽山那麼高呢，那就冬天來講，譬如這個時候去呢大概是夜晚或者早晚呢大概是16-17度的。 好彩那一次我即是個經驗告訴大家，我上次去呢就興奮了這件事， 衝凍水涼是不能掂的， 是不掂的興奮了這件事，所以呢就即是御寒衣物呢我幾乎帶不夠做了一件長袖衫做了4天， 所以我都話 夜温差幾大嘅，日頭 晏晝大概28-29度啦。如果直接太陽曬，30度嘅，咁得到夜晚就大概16-17度， 14-15度都。 咁你即係衝凍水涼係唔掂嘅。咁好啦，咁點解又要即係要有衝，即係要沖涼呢啲咧？因為咧大同中學有一個作為中心點咧，佢附近有幾間呢啲小學。咁嗰啲小學咧讀完小學之後咧，佢哋大部分就嚟大同中學升學嘅。咁嗰啲頭先我哋都講咧，阿宋卿都曾經去訪問嗰幾間小學啦，車程都起碼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啊，兩個鐘頭， 因為我病咗，我冇跟你去啦。咁所以咧，喂，嗰啲村裏面佢要嚟讀書，佢喂屌佢個唔可以冇可能一日揸翻兩個鐘頭、四個鐘頭車程噶，咁多數寄宿翻喺大同中學，所以咧大同中學有啲宿舍係俾呢啲學生居，即係喺度住嘅。咁所以咧就必須有啲熱水爐嚇俾佢哋沖涼。咁其實熱水爐不嬲都有，咁但系咧經常壞。壞嘅原因因為個山水直接入熱水爐咧，就帶咗好多泥沙啊、啲雜物啦，咁啊搞到熱水爐成日壞。咁所以舉光咧就同呢、這個九龍重商會即係嗰啲熱心人士咧就籌到30萬，咁啊希望咧將啲山水再幾即係喺山水嚟到熱水爐之前咧有幾個隔沙嘅池。俾佢哋沉淀咗，然后再加个泵俾热水炉咧，咁就个热水炉就会长命啲。咁所以咧就呢个系个工程，咁佢哋1月6日咧就曾生会会再上去呢个大同中学咧，就会视察个工程嘅进度如何。 嗱，亦都即系一路讲多啲啦，讲多少少就话除咗呢个热水炉工程之外咧，佢头先都提过啦，探访呢啲山区嘅小学，咁佢哋嗰个教学质素咧就实在系。非常簡陋嘅，都非常簡陋。 教學設備唔係教學質素。 sorry， 教學，屌我都話教學呢樣嘢，我哋識條鐵咩？教學嘅設備 係啊，設施 咁啊，非常之簡陋嘅。咁就其中有個有間學校咧，亦都係即係有熱心人士就捐咗一個足球場俾佢哋啦。咁仲有就係話佢哋呢啲山區嘅地方咧，即缺電。電力不是經常有得供應，咁需要用發電機嚟發電嘅。咁所以咧，除咗呢啲生活嘅必需品之外咧，電亦都係即係必須嘅。咁佢哋咧就係呢啲發電機咧，即係非常老舊。咁亦都係咧，又有熱心人士，亦都係同佢哋置咗啲新。 係因為咧，佢哋去探訪嘅時候咧，就問佢哋有咩需要，咁佢哋話個發電機咧就壞咗，想去修下佢。咁但係呢啲。即係都有啲錢啦，咁啲熱心人士話：屌，收乜鳩嘢啊！我即係成個買過佢幾多錢啫，係嘛？咁啊，成個新嘅發電機咧，賣俾佢哋。 唔係個原因，唔係話即係話喂舊咗就換新。 唔係因為咧，嗰度揾人去整啊，都要費大費周章噶嘛。 仲有就係話咧，啲型號老舊，型號老舊， 可能嗰啲試啤拍都揾唔到 嘅，咁就不如索性買嗰部新嘅俾你。咁嗱，即係我所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呢啲衛星小學呢啲咁嘅小學。他们都是缺乏这些设施的。当然如果能够在财政上我们是方便的话、就可以帮他们解决到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简陋他们不在乎的、即是教具、简陋不在乎。但呢即是必需品呢、就是必须要啦。因为上次都提过了，因为日头他们要先学了泰文。夜晚5-7点咧，佢哋先至嚟学中文，咁所以即系佢哋咁艰苦嚟到即系学校读书，而亦都因为冇缺电而令到佢哋学习上面受到障碍嘅话咧，咁我相信大家都唔想嘅，系嘛？咁所以咧呢啲希望啦，即系都希望啦，呢个即系成为我哋恒常。 嗱，即系啦，我都讲另外一个故仔啦，我就即系应该系1990几年嗰时，即系2000年左右啦。咁我哋去一条村访问咧，咁佢哋咧就有一个有一个教室，咁就台湾有啲团体去到就话，佢话你哋冇电，咁啲小朋友点读书啊？成条村啊，应该我成条村都冇电。 咁結果咧就係呢間呢個團體咧，就係呢個台灣團體咧，就捐咗發電機俾佢哋。結果呢條村都係冇電，係寧願將個發電機俾學校。 系啊， 即系佢哋宁愿要教育啊， 教育重要过， 即系嗰啲村民自己都宁愿点蜡烛，唔用呢个发电机，发电机嘅功能宁愿俾学校继续使用，希望长命啲。咁所以即系我哋睇到呢啲咁嘅，即系对即系华文教育种坚持啦，系咪？我哋作为一香港，我哋都叫富裕啦，系咪？咁我哋都能够。可以貢獻幾多咪幾多咯，好啦，咁啊， 亦都即係頭先都提到啦，呢啲偏遠小學咧，即係過幾兩個鐘頭車先去到，咁就喺師資上邊咧，亦都係頭先講到咧，即係第一句嗰個教育設備就係落後啦，咁就係嗰啲住宿嘅環境都係唔會係好正嗰只，咁所以咧就大同中學派個老師咧都曾經試過咧，就每日都揸電單車來回。咁結果發生交通意外，咁所以咧，大明中學嘅校長咧就決定咧，都係唔得啦，即係唔可以咧，即係佢良心過意， 即係唔每日派個老師佢就唔好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寧願咧，即係辛苦啲，就培訓呢啲學校呢啲 老師 學生 師資 啊，就即係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係嘛？咁咧就即係嗱呢啲計劃咧，我哋都即係要幫佢。 係 嘛？咁所以咧，頭先提到咧住宿嗰個問題係需要解決嘅熱水問題。我講過即係相當感人嘅故仔俾大家聽，就係話嗰度嘅學生咧，佢哋嘅住宿咧，由好細個，即係六七歲嘅小朋友，佢自己識得照顧自己簡單嘅生活需要，嗱都可以喺學校，即係大陸中學嗰度去寄宿啦。咁佢哋食飯咧，嗱我哋即係呢幾日都喺學校度有嗰度一齊飲食，同佢哋一齊食。他们班小朋友来到吃饭自己装饭之后就去阿姨那里拿餸不送给他们吃。吃完饭之后他们清理好台面自己的残余 的食物之后就揸住这些碗筷这些餐具就拎出去第一将这些食完的厨余就倒埋一个所谓叫我们叫烧水桶就我们喂猪。我哋喂猪，然之后咧就浸两盆水，第一盆咧就去清咗呢啲污渍，第二有洗洁精洗干净呢啲食具，再第三咧就去水喉嗰度咧就清洗。嗱，六岁嘅小朋友开始系咁样做，咁当然更大嗰啲都系全部自己做啦。大个嗰啲要点咧？系负责帮老师嗰张台帮手做清洁。嗱，呢一啲即系我想这些这的校园生活呢，我年轻去读书的时候呢都即是都没有这些这的作风。那么可能张三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都有没有这 样的。那么怎么会有的 就是自己整好自己张台面已经完成任务了。 没餐厅吃的嘛。 没餐厅吃的嘛。那么给他走了。在山区的小朋友呢他就是要这样做了。是吧，那当然啦，即系你话喂喺富庶嘅香港，我哋啲小朋友会唔会咁生活咧？咁当然唔会啦，系嘛？饭来张口，系嘛？咁嗱呢啲咧，我哋都要鼓励，要帮咧啲小朋友咧去改善呢啲生活。 系咁嗱，所以咧即系嗱，其实咧我哋呢次呢个团去咧十一个人咧。有啲感動位嘅，嗰啲感動位咧就即係自己突然之間做咗老師啊！因為咧嗰啲小朋友一見到我哋咧就啊咁啊話 好有禮貌， 老師早晨。喂，其實我屌我哋邊係老師啊？咁頭先都講教育識條鐵咩？係嘛？咁但係去到佢哋即係都覺得呢啲係嚟自海外嘅老師啊！咁即係咁我都教咗半個鐘頭堂啊！咁啊即係 我講咗五分鐘喎。 咁都係啦，老師啦，係嘛？咁啊變咗咧，即係佢哋都當我哋老師咁，所以見到朝頭早見到我哋啊，或者夜晚見到我哋。都鞠晒躬咁样， 系啊，好有礼貌， 啊，即系礼失求诸嘢啦，系嘛，即系而家呢啲你喺香港小学仲有冇呢啲咁嘅嘢咧？冇噶啦，咪屌你唔见到老师嘴面表已经偷笑啦，唔加七，仲话叫你老师早晨啦，傻傻地嘅。 嗱，我上次唔知有冇讲过啦，有讲过啦，或者我重复啦，佢哋嗰个即系教学嗰啲设备啊个缺乏系点咧咁。因为那晚识别晚会咧，佢哋有一场中国舞，有一场扇舞， 啊系啊， 系嘛，佢哋会跳俾我哋睇，咁啊需要有个音乐垫底，个音乐垫底咧系点咧咁，咁啊利用个手提电话，我唔好叫手机啊，手机好似大陆语咁样，个手提电话，咁啊播放啲音乐出嚟，咁啊距离即系跳舞，你知道跳舞都要音乐响嘅系咪？咁佢话 揾個擴音喇叭，啲擴音喇叭係啲咩咧？而家鴨寮街賣緊$35啊，$38嗰只擴音喇叭嚟到插落個手提電話度播放音樂嚟到跳舞。嗱，咁你可想而知啫，即係嗰啲物資係幾咁缺乏，係嘛？咁所以你話，喂，你見到呢啲學生咁勤力，去咁俾心機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喂，你忍唔忍心你即係？ 即系我哋几嚿水买个扩音喇叭，其实就好湿碎啫， 咁、 但系喺佢哋嚟讲，原来扩音喇叭都冇嘅。咁嗱，老实讲，呢次咧，我哋有呢笔基金咧、我哋都谂办法同佢买个扩音喇叭。 或者我哋就最后再讲一次点样捐款啦。 嗱，捐款老实讲，嗱，捐款我哋就暂时就都算系叫停噶啦。而家都我哋围内自己圈里边停，即系去募捐嘅啫。咁、其他啲咧就暂即系当然需要都听到我哋感动嘅要捐钱嘅，可以 PM 我再同你再倾。因为咧、 事实上即系呢个打断少少先啦。事实上咧，我哋啲听众朋友亦都真系非常之热心。系嘛？咁啊，都有捐咗若干嘅款項出嚟啊！ 系、因為有啲啊遠在海外咧，咁有一日朝頭早我飲茶，咁打開有揾 PM 我，咁佢啊問我想捐$5,000喎，咁你可唔可以俾個户口 number？ 我俾户口 number， 即係隨即跟住就過咗户嚇。咁嗱，身在海外啊，邊個地方就唔好啦，因為佢都想用無名氏咁樣講啦。咁啊，另外一位就即係之前已經捐咗$2,000啦，咁佢都唔願意出名嘅。咁呢啲咧，我哋都即係 陸陸續續有呢啲咁嘅聽眾， 即係我哋都希望呢啲聽眾即係繼續發揮你嘅愛心啊！即係頭先聽我哋講咁多。讲咗咁多，其实山区里面嗰啲小朋友或者学校咧，系好需要呢啲钱嗱，其实多少无需嘅，100、100、200、200，唔好听到我讲呢、這个2000嗰、那个5000咁，我想捐300， 捐300捐200都得噶啦，我两个孙仔都即系率先响应，捐咗500， 100、200咧，其实我哋都无人欢迎，因为100、200嚟讲，对佢哋嚟讲已经系400几。$100已经是$450，$450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有样都系要讲嘅，呢个感动位，咁我俾校长闹嘅，我去到嗰度俾校长闹，咁喺我嚟讲，即系好似好湿碎咁，咁啊，某日晏昼黄昏，我哋就去到学校，咁咧校长咧就介绍咗个小朋友俾我哋认识， 演讲比赛嘅， 佢演讲比赛咧就系攞到亚军， 黄亚军都好叻嘅， 我的爸爸，咁咧即系嗰个声线啊语调，我虽然 即系佢朗诵一次俾我听啦， 朗诵一次俾我哋听。哇！有板有眼，又講到即係爸爸嗰種生活啊、艱苦啊，點樣湊養大我哋啊，點樣點樣，咁啊大家拍爛手掌啦咁。咁佢即係朗讀完之後咧，好禮儀周周咁啊，鞠咗深鞠躬咁啊，我哋好啦。臨走嘅時候咧， 宋 書 威又善心大發啦， 唔係善心大發， 愛心爆棚啦， 即係諗起自己孩童嘅時候，咁啊靜靜雞就塞咗200匹。 咁啊，真系唔好，真系唔好啦！呢啲嘢，嗱，呢样嘢真系唔啱。系 咁啊，结果我就同阿校长讲，校长啊，训斥咗我。我话喂，我做咗件错事啊！咁我即当时都同校长道歉。校长话唔紧要啦，我哋会善加引导呢位小朋友点样使钱嘅，因为200匹对佢哋嚟讲咧，系可能都系几多嘅钱嚟噶啦。 我谂唔系话数目大少，你就20蚊到20G到啦，其实都唔啱嘅。 系咪因为即系我哋喺香港习惯咗，有几千奖学金啊，书簿金啊，咁奖励噶嘛，系咪先？ 早啲俾几粒朱古力个 数。系啦，冇错，我又冇唔记得带糖嘅，系嘛？ 好啦，咁我哋应该下一个。 系啊，嗱，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我哋讲埋泰北。 好， 啊，横掂都系啦。嗱，网上边即系朋友，大家即系继续捐款咧，我哋无人欢迎。 系， 咁就我哋重新所有嘅捐款嘅数字，我哋将会咧系铺上我哋嘅。嘅 Facebook 系 啊，铺上我哋嘅 Facebook， 咁就所有收据嗱，开立嘅收据咧，就唔系我哋天南去开俾你 嗱，即系我哋唔会话哦50,000，我哋一条数就哦咁嘅学校收章收到天南50,000，唔会，所有每一个人捐钱，我哋都会有独立嘅收据。 冇错，你捐几多？张三捐100，李四捐200，张三丰捐600，咁佢就每一个数目咧，学校都会开一张收据俾你。开张收据俾你，并且系会有张感谢状。 感谢状我哋唔好计啦，收据最重要啦。 收据实嗱，收据都重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同阿谢工咧， 用呢、這個即係名譽擔保，雖然我哋嘅名譽都唔係好值錢，咁、但係 你可能唔值錢啊，謝工值錢㗎。 唔係我可能唔係好值錢啊，謝工值錢啊。咁嗱，我相信咧，我哋即係天南呢個節目咧，即係天天南呢個節目咧、作為一個擔保人，所有嘅善款數目字咧，我哋會不扣除任何嘅行政開支， 亦都冇行政開支啊， 亦都冇行政開支啊。咁啊，亦 唔使請個秘書嚟計數 啊。冇錯，我哋唔會扣除任何嘅即係一啲嘅開支。咁咧就亦都係所謂叫做開誠布公，所有嘅善款嘅數字，所有捐款嘅數字，全部咧係公開透明，大家歡迎嚟查。咁當然有啲人話：喂，你哋咁樣網上籌款係咪網上騙案啊？係咪犯法啦、啊？係咪咩成啦？對唔住嗱，呢、這個咧只係我哋即係網上入邊圍內嘅一個勸捐嚟嘅啫，係嘛？嗱，我哋唔涉及香港所謂什麼儲算範圍啊，等等等等。OK， 咁啊呢方面咧，希望大家諒解嚇。咁 啊，如果有一啲嘅朋友对我哋有所产生误会或者其他嘅话咧，我希望你能够即系体谅谅解。 唔系可以直接同我哋问啦，系嘛，冇所谓嘅。 啊，直接即系我哋 公开嘅啲嘢。 冇错，我哋今次咧所有嘅行为行动咧，都系为台北嘅小朋友，我哋中华民族嘅后裔。嘅中華文化得以延續咧， 屌你老，講撚到習大帝咩中華復興咁啊！ 咁呢件事係純粹係我哋為中華民族嘅延續， 中華民族復興 復興而都努力嘅嚇，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幫幫忙啦，幫幫手。 即係呢個老實講誒，成個台北其實就好多好多村係需要我哋幫嘅，我哋幫唔曬嘅嚇， 幫得一道得一道 啦。我哋集中係一兩條村啦，即係希望能夠改善到佢生活。即係我咁講，我2003年最後一次咧，同埋而家即係呢次去咧，就相隔13年咧，其實就真係改善咗好多。因為有很多就讀完書之後，我們上一集都講過啦，導遊啦，係咪？即係本來係一般嘅就1600元一個月，咁佢哋 萬六啊，萬六， 咁佢哋即係有呢、這個可以。 有中文嘅水平 嘅，就去到22000都有嘅嚇。咁所以即係話我呢次去到咧，其實本來兩馬路兩旁嗰啲冚唪唥都係啲木屋啊，或者啲茅屋啊。咁呢次去都起到好多石屋啊，即係兩層嘅一啲 民房啊， 都叫做改善咗好多。 改善好多嘅， 即係連 7-Eleven 都有。咁嗰度就即係算係小康噶啦。 咁、 但係即係學校嘅經費、學校嘅教育，我哋仍然需要支援，即係希望能夠呢條村可能將再過10年之後，可能兩棟大廈咧，係咪？我唔知啊，係咪？咁但係 我都希望佢係變埋大廈嘅，越做越好， 係咪？咁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能夠改善到呢啲村落嘅一啲教育嘅一啲基本嘅設施咧，係嘛？好啦，咁我哋下一集再翻嚟。 好。